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和625、727反美共同斗争月，尼泊尔各政党、社会及友好团体和主体思想研究组织16号在加德满都举行了联合讨论会。会上讨论者说，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朝鲜军民在祖国解放战争中打败美帝国主义者，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可耻的惨败。并强烈谴责了美国推行对朝敌视政策，在朝鲜半岛上造成一触即发的超紧张状态。